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22集，十万个为什么。 那里是什么地方？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纳棱格勒峡谷。 月亮不知何时被乌云遮蔽，天际雷云滚滚，霎时亮作一片，却没有暴风雨，只是一下接一下地打着旱雷，雷光不偏不倚，每次都劈在刚刚发生过爆炸的地方。宗灵遥望那处， 啊，糟了！ 之前是谁负责稽查那里的？怎么会漏了？我先去看看。 车白没有循着来时的路再一步步下山，直接身形一跃，就消失在群山阴影之中。夜风之下，宗灵似乎低低叹了口气，叹息声融入风里，很快消散，随后他也跟着纵身跃下。绚烂的日轮从海面上缓缓升起，蔚蓝近黑的海水染上金黄晶莹，乍看就像撒了一层金子。冬至把玩着手里小巧玲珑的金苹果，将它高高举起来，任由日光为它镀上光环。底下有躺椅，上面还铺着软垫，头上还有遮阳伞，额头上还挂着一副太阳眼镜。要不是身上的旧患还在隐隐作痛，他肯定会以为之前发生的一切，包括迪安娜岛上的丧尸、迷宫里的章鱼怪，还有那头构成岛屿的远古海蛇，全都只是自己在船上度假时一场午后的幻梦。 你看起来不大高兴的样子。 啊！ 冬至吓了一跳，一条触手搭上躺椅末端，章鱼梅卡的脑袋慢吞吞地冒出来。他那颗被冬至戳坏了的眼珠子已经愈合了，被一层粉红色的肉膜包住，据说再过一阵，等肉膜脱落了，眼睛就能长出来了。 你下次出现前能不能先打声招呼？这么冷不丁的会吓死人的。 章鱼最近还真在学中国文化，刘清波和张松耐性不好，当不了谆谆善诱的老师，这个责任就落在了柳四身上。李涵和杨守一偶尔也会客串一把。据他们所说，章鱼的学习能力比寻常人还强，现在已经开始用触须卷笔学写方块字天地人了。冬至觉得过不了多久，说不定章鱼连画符都学会了，到时候也许可以引荐他去合造派也当个记名弟子，壮大一下合造派的声势。至于冰魔伊丽莎白，他没有章鱼那种探索学习的兴趣，听说梅卡要跟着冬至他们一起去中国，当即就挥挥手回他的北冰洋去了。当然临别前还不忘向组委会威胁，让他们早日把自己的报酬邮寄到北冰洋，否则逾期不候他会直接上门去取。也许是因为精怪们的生命实在太过漫长了，梅卡与伊丽莎白之间就完全没有那种离别的愁绪，也许要等到梅卡真正修出人形之后，才能慢慢体会人类的感情。 冷不丁，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动作突然冷不防的意思。 那冷不防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 什么是十万个为什么？ 好了，我们不要讨论这种问题了。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啊，没有，我上来晒太阳，发现你看着金苹果发呆。你们不是拿到冠军了吗？为什么你还会不高兴啊？ 我没有不高兴，我只是想家了。有龙身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冬至想龙身了。章鱼歪着脑袋瞅他，半晌突然感叹， 哦，人类真是一种复杂的生物。 你现在向往人类社会，这种好奇的情绪其实已经跟人类相似了。七情六欲不但只有人类才有，你们也有，只不过 因为你的生活环境相对简单，所以你之前的情绪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而已。 说到这里，冬至忽然意识到刚才自己解释的这一段话其实正应了龙身的心境变化，不由哑然失笑。章鱼眨了眨仅存的那一只眼， 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懂。 冬至正想和他说你以后会懂的，就看见美国人威廉从另外一边走过来。 不好意思啊，打扰到你们休闲的度假时光。组委会派人去清查了，暂时没有发现逃逸的丧尸，他们会继续加大力度排查的。 威廉在他旁边的躺椅坐下，整个人往后一倒，发出舒服的呻吟。 我最羡慕你们中国人了，拿到冠军之后什么也不用管，回来这一路全都在吃吃喝喝享受度假时光。反倒是我们还要继续工作。 谁让你们是东道主，选了那么个地方举行比赛，居然连那座海岛是条沉睡的巨蛇都不知道，自己惹的祸自己收拾。俄罗斯人怎么样了？ 搜查了很久依旧没有发现幸存者，安娜真是太幸运了。 今年的比赛以所有人无一幸免被卷入巨变的狼藉而告终，海蛇伏诛并不意味着彻底结束，对组委会而言更头疼的事情还在等待着他们。先是迪安娜岛上的丧尸，虽然那些丧尸已经被冬至他们杀得七零八落，但谁也不知道海蛇掀起海啸淹没群岛的时候是否也有丧尸冲到海里。那些丧尸感染了魔气和病毒，寻常攻击根本无法消灭他们，万一他们在海里咬了什么生物，世界各大洋又是流通的，到时候就会酿成更大的灾难。这一切全由组委会而起，自然也必须由他们去收拾烂摊子。据说美国人已经把事发海域附近几乎全部封锁，进行地毯式打捞，预期工作将在几年内才能彻底完成。在冬至他们提前带来魔气入侵的消息之后，组委会并没有太过重视，反而将它当成竞技过程中的历练。谁知天魔残魂早在他们前往罗森群岛的轮船上就已经趁虚而入，直接化成比赛中最大的变数。要不是冬至费尽全力引来天雷杀死海蛇，现在他们所有人早就已经成了海蛇的腹中餐了，更不必说还有命躺在这里享受日光浴。饶是如此，所有队伍依旧损失惨重，中美两个国家固然也都身上挂彩，好歹还有命在，其他队伍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俄罗斯人在罗斯岛上因为安东被魔物附身而中伏，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安娜带伤逃出，乘坐快艇逃离，最终幸免于难。据说因为这次意外频出，各国与地区相关组织纷纷向组委会提出抗议，预计下一次参加比赛的人数将会大幅减少。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冬至名声大噪。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